已写下剧本，转秋服奔跑的男生，有着倔强的脸和眼神，左边看台翘着马尾的女生，是不是在等着某个人，球场里的瞬间最热烈的掌声，风扬起了回声，汗水弄脏他的脸庞，跳青春你听 17:09，欢迎来到今天的仙偷客栈啊！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这首歌很熟悉，是不是？ 对， 爱你在心口难开。对，现在这个时刻了，北京时间的17:09，爱美食啊，对不对？ 爱玩啊， 对。这时间呢，饿了，对不对？ 我们来推荐美食了。 嗯，好，那么这时间呢，我们来讲一讲，来怀念一下哈，你的家乡。对，有哪些美食是你现在至今难忘的， 想想都能流口水 的。对对，哎，我来说说啊，我是东北人。 嗯， 东北人可能印象最深刻就是酸菜。 对， 翠花上酸菜是吧？然后呢，酸菜炖粉条。 对， 酸菜穿白肉。 嗯 嗯，还有锅包肉，这是最出名的。 还有 铁锅烤大鹅， 哎对，哎，炖大鹅是一方面，比如说这个铁锅炖就是一大锅哈，比如说炖排骨，把排骨放进去，放一些豆角啊、白菜呀、粉条啊放进去，然后炖，边炖边吃。 这个是不是就是他们说那个东北乱炖呢？ 啊，不是，东北乱炖是菜，这个是在大锅里，现炖现吃，一边吃一边炖。因为东北那边冬天很冷嘛，大家都知道，特别特别的冷，所以呢，这个铁锅炖在冬天的时候是特别火的，因为东北冬天很冷嘛， 对， 特别喜欢一进到这个饭店， 热气腾腾的那种感觉， 羽绒服一脱，哎呀，这炖着炖， 对， 冒着那个白烟，哎呦， 香 嘞！ 而且东北人他就有个习惯，他是口重，那个爱吃咸的，像我的时候我在家做菜，然后我的朋友就会埋汰我说，哎呀，你做菜呀，那你就做俩就够了。你做俩，我能吃三碗大米饭，因为什么？因为我做菜贼咸。 啊，对，哎呦，贼咸，埋汰，这都是东北话，是不是？ 这两个主播都是大东北的。 但其实东北的饭菜确实口是比较重的， 对， 相比北京菜呀、相比这个南方的一些菜是偏咸的， 对， 像上海那边是偏甜多一点，然后像南方，像四川、重庆那边是偏辣多一点，但是东北就是偏咸。 对，我就有辣我能吃，然后辣的所有人都可以吃，甜的所有人也都爱吃，但是唯独咸呀，可能有一部分人就是受不了。 对，但是这也是要看自己的 口 轻口重的，对，来试做适合自己口味的菜。 但是还是要提醒咱们不能吃太咸的东西，因为吃太咸的东西咱们下身会发胖。种这是美容小知识。 那么这时间呢，来跟我们互动吧，来告诉我你的家乡有哪些好吃的， 对， 或者说有哪些小吃也是让你至今难忘的。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来跟貂蝉和四娘一起来互动吧，或者说你想听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或者说想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偷客栈，对，来跟我们互动吧。来听这一首歌，来自范文芳的吹散为你留下的梦。 那雨伞也仿佛在嘲笑着我，笑我将自己困在那惆怅之中，为何不能自由地想，为何不之中，为何不

OK， 北京时间的17:22，欢迎您继续回来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思娘。 嗯，刚才给大家说了东北菜哈，那么这时间呢，也欢迎听众来跟我们互动啊，来跟我们讲一讲你的家乡有哪一些著名的小吃，或者说让你至今都非常难忘的家乡的美食。 对， 像东北的小吃有烤冷面，这个特别火哈。 还有东北有个煎粉儿，你听过吗？你吃到过吗？ 没有哎，煎粉儿， 难道是我们那边单独有的？它就像，类似果冻的那种外貌，但是呢，它里面呢是一种粉面子吧，但是它是透明的，然后在一个铁锅上煎，然后最后给你盛一碗，它还有一个专门的汤，放点香菜，特别特别好吃。改明你去那我请你吃。 你家哪儿的？ 吉林的。 对，所以在听节目的听众有吉林的吗？有吃过这一道叫 煎粉 的吗？哎，我第一次听说啊。 哦，我还以为东北都吃这个呢。 长知识了，我们那旮瘩都吃烤冷面。 对，哈尔滨烤冷面。 哈尔滨烤冷面特别出名。如果还有听众是上海的，给我们介绍上海的美食，或者说你是广西的，介绍广西的美食。对，来给我们讲一讲你家乡的，你记忆犹新的美食。 对， 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来跟我进行互动吧。 那说了这么多呢，咱们也先跟大家分享几个在北京，在咱们大兴附近能吃到的特别好吃有名的东北菜馆。那貂蝉你先来。 就像这一家店啊，叫屯老二农家铁锅炖。一听这名字像东北菜哈。 对， 屯子，屯老二，屯子里的老二开的农家铁锅炖。农家铁锅炖就是刚才我讲那个一个大锅在里面现炖现吃的哈。说这一家店呢，在这个大众点评上面是4星的评价，评价很高。地址呢是位于红汤路西红门消防队的对面，叫屯老二农家铁锅炖。而且呢，有很多网友来评论说，越是东北的就越是全世界的。东北炖菜的诀窍就是俩字儿，盖被。盖被啥子你们懂不？就是一层一层的，先是鱼之后呢放豆皮儿，再干粉条，再放蘑菇，再放白菜，然后再放花卷。对，说呢这家店呢就是这样，也是特别正宗的东北菜。而且他们家特别好吃的是这个贴饼子，就是玉米面的，趁这个开锅了，然后把这个饼贴在锅的周围，然后就会这个热气和这个热量就会把这个饼给蒸熟，也是特别的好吃的。 那我说的这家菜呢，跟你的名吧有点风格类似呢，你那叫屯老二对吧？我这个叫王老六，你那个是铁锅炖，我这个铁锅炖鱼，整个名字叫做王老六铁锅炖鱼。它呢是在它是比分的话是5颗星呢，而且它应该是在所有的东北菜商户家中那种服务优先排行榜，它是排位列第一名的。他们家这个网友点评啊这么说，他说开始呢我还以为好评都是刷出来的，怎么一个差评都没有呢？抱着试试看的心理过来，发现好评啊真是实至名归。怎么说呢，第一次吃这种铁锅炖鱼，带着姥姥妹妹还有舅妈，4个女的点了2斤姜豚、3条嘎鱼、1条五花肉、粉条、干豆角，加了1份土豆、2个凉菜，全吃了。你想想4个女的将这些东西全都吃了，你想想得有多好吃。他们说服务员的态度也非常热情的，而且他们家有个券是非常便宜的，代金券是92块钱能带100块钱。所以说如果你们想去的话呢也是非常合适的。这个地址呢是在旧宫镇宣仪路2号金百万烤鸭1层，叫王老六铁锅炖鱼。 王老六，屯老二， 对，都是东北 的。对，这一听就是东北的哈。 对， 刚才一位叫唯一的给我们留言说，我们西安特别好吃的有羊肉泡馍、肉夹馍、陕西凉皮儿、陕西臊子面，真的好好吃，好久没吃了，好怀念。 对，都说那边的吃的特别好吃，有的时候我特别想去那边玩一玩，就想为了吃。 哎，之前貂蝉有去过这个西安，有吃过这个羊肉泡馍。第一次吃的时候吧，这个馍有点硬，哎呦，吃不太习惯。但是你吃完之后会想，哎呦，那个味儿好鲜呀， 还想再吃， 那个汤特别特别的鲜，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吃。对，而且西安的羊肉串特别好吃。我不知道这位叫唯一的朋友，那应该是我在99年的时候去过西安， 哇， 然后是那个时候应该 18年前了哈，好多年前的时候了，我好想，但是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的楼下那个时候楼下，然后就会有摆摊儿的，摆着羊肉串的摊儿，然后特别火，真的那羊肉串特别好吃，烤的有点烤焦那种干巴巴的感觉，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至今都非常难忘。 真的，一个东北人能夸一个别的地方的羊肉串好吃，那肯定是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不知道现在西安还有没有这样的街边摊儿了哈？特别好吃，特别正宗的羊肉串。 对，这个 Mr. 郭留言，他刚开始说了一个巷子尖粉，然后说到吉林独立路，我看您也是吉林人的， 那你是吉林人吗？ 对，应该是，因为我知道独立路这个地方，真的是老乡见老乡了，两眼终于泪汪汪了。 哎，你们是好吃的谈谈心呢、啊，哪是两眼泪汪汪啊？ 真的是。 好，那么这时间呢，来跟我们互动吧，来告诉我你的家乡有哪些美食，或者说让你至今难忘的美食，来跟我们进行互动。貂蝉和四娘会第一时间的来告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仙偷客栈，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和四娘和貂蝉一起互动吧。 找个人来爱我，疲倦的时候找个地方停，是最爱的角落，爱与恨交错，一切都变沉默。谁能解开我心中的迷惑，出我的脆弱，谁能停止我悲伤的眼眸，最深处的颤抖，谁能告诉我为何这一刻爱与恨 想你，我最爱你，爱你。 我们地处西南五环内廊坊与京良路交叉口，拥有12年奥迪专业维修经验，为多家中职机关大型企业服务，相信专业，相信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83790100。 1949年6月15号，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以81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此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今天是8月1号，建军节。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

星吹过故乡的天空，温柔的晚风轻轻地吹过城市的灯火， 北京时间的17:39，欢迎继续回来先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 刚才这一位叫导演我躺哪儿说我们山东这边有辣子鸡，主播可能没听说过吧。辣子鸡不是四川那边的菜吗？ 哦，好像是， 或者是湘菜， 重庆那边。 对啊， 对， 怎么是山东有辣子鸡吗？难道是不一样吗？可以给我们解答一下吗？ 同名不同味儿啊。 嗯，然后刚才那个唯一又说了，说现在的西安变化可大了，美食也特别特别的多。想吃羊肉串的话呢，可以去西安的小吃一条街，那里面全是好吃的。 嗯，那么想去西安的朋友们呢，你们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先偷客栈，然后我们找一期给您专门做一下西安的美食。 嗯， 对， 好。这个紫金鲤鱼说以后叫貂蝉吧， 馋猫的馋。 这个貂呢还是貂蝉那个貂，真美，那个貂蝉的貂，蝉是馋猫的馋。哎，我现在我这个貂蝉两个字啊特别受争议哈。板头里说的是刁蛮的刁，难缠 的 缠。对，然后在我印象当中一直是那个貌若天仙，这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貂蝉。 嗯， 然后现在出来一个馋猫的馋啊啊，这个名字到底叫啥呀？听众朋友们说的算啊。我们来给大家推荐几个陕西吃美食的店铺吧。 嗯，好。 嗯，推荐的这家店呢叫安记秦面陕西菜。 嗯， 是林肯店啊，在林肯公园27北侧2号楼107室的底商，进庆丰包子铺的旁边。 嗯， 这一家店呢是纯正宗吃陕西菜的，有这个深宫子的肉夹馍，还有油泼面、羊肉泡馍、排骨干拌臊子面，还有秘制凉皮儿等等呢，都是陕西特别出名的小吃。 嗯 嗯，而且呢有网友说，附近有几家安记秦面都有去吃过，而且这家店呢味道特别好吃，说凉菜黄瓜和茄子拌得很干净，而且呢特别可口，特别的好吃。 嗯， 如果喜欢吃陕西菜的朋友呢，可以去这家店尝一尝，叫安记秦面陕西菜，在大众点评上面有4星的评价，也是评价很高的。地址呢是位于林肯公园27北侧2号楼107室底商，进庆丰包子铺的旁边。 嗯，前两天我回了一趟老家，然后呢我男朋友就是跟我说，他说他特别想吃油泼面。 嗯，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没什么事儿，为什么想吃油泼面呢？他跟我说，最近我看了几集《白鹿原》之后，我就已经抵不住油泼面的那种诱惑了。 嗯， 然后呢，我刚才找到了一家店啊，他说看了《白鹿原》呢，应该没有人能忍住不吃油泼面的。然后呢，发现了西站边上的饭店，其实本来刚开始一听啊，西站特别远，是挺抗拒的，因为谁没事会想要接近西站呢？而且还是那种大火车站。嗯，然后他说他们家这个凉菜呀，味道特别的清爽，和凉皮的香料水一样好吃，还没有那么多的麻酱，又黏又腻，瞬间啊对这家肃然起敬，不禁多了一份期待。他们家的油泼面和彪彪面的面身， 彪彪面， 彪彪面，对的面身很爽滑，粗狂的扯面吸溜到嘴里大嚼，真的是太带劲了。 嗯， 而且他们家的那个酥香羊排呀是裹着糊炸的，以前是没试过，油腻的很干。嗯，吃到嘴里呢不会那种窝油，只不过啊羊肉啊还特别肥，口感很嫩。嗯，他说他们家是有美团外卖的，所以说如果说您不愿意去那个地方的话，您可以在家叫外卖吃，也是非常方便的。嗯， 这家店叫什么？ 他们家店呢叫品三秦，山西 品三秦， 对，陕西名小吃。嗯，它在广联路甲五号建设大厦1层全季酒店。 嗯， 广联路甲五号建设大厦1层全季酒店。对了，貂蝉，我有个问题。 嗯 嗯，我想问问你，也想问问听众朋友们，就是为什么提到陕西这边，但是永远离不开秦这个字儿啊？ 而且就是秦始皇那些秦兵马俑好像也都在那边是吗？西安 没知识没文化太可怕了秦朝的古都就是在西安的、 哦、 对，那边有秦始皇兵马俑、 嗯、 哎呀，没文化没文化简直了、哎、不要说是 我 搭档、啊、我 好歹知道一个秦兵马俑在那边啊， 哎呀没文化太可怕了不要说跟我是搭档了， 我本来以为你也不知道没想到被你给碾压了 哎呦没文化啊，不要以后大家不要说这四娘是貂蝉的搭档太丢人了好，那么这时间呢，如果你的家乡有哪一些好吃的让你至今难忘呢、嗯、或者说在你印象当中最深刻的这个家乡小吃是什么，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通客栈来跟四娘和貂蝉一起互动吧， 而且不光是跟我们分享、嗯、也等于跟很多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 所有听众一起来分享，嗯，好，来听到这一首成龙演唱的油菜花，来自一位听众的点歌啊。你是否能 我的模样，谁会记得我受过的伤，谁的欲望，谁的战场，让我们都背离善良，何时才能回到故乡，何时才能看他的红妆，我用长剑劈断目光，劈不断我想家的狂，一条大河流通呀通我家，有妻有儿有娃呀娃王大，鸡飞鹅飞有牛呀牛羊壮大，种豆种稻有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 七夕节，有人送鲜花，我们送奥迪。贷款买 A3， 每天仅需支付26元，还不到一束鲜花钱。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 腾势纯电动汽车尊享高额补贴25.98万元起售，持新能源指标首次进店试驾，赠送200元京东卡。详情请致电北方瑞腾6370-9355，地址丰台区大瓦窑张仪村路西一号。 涿州新发地大石桥旧货市场开业了，一个闲置商品交易的平台，二手的价格，一流的品质。2期10000平米交易区同期招商，采购热线0312387772。 7月1日至8月31日，东风悦达起亚为您带来多重优惠，

小小一株含羞草，自开自落自清高。它不是存心骄傲，只为了只为了美丽青草。 OK， 北京时间的17:55，欢迎继续回来仙头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四娘。刚才有人留言说啊，这个叫唯一的人，他说其实陕西那边的油泼面呢，你去吃的时候啊，它不会像别的饭店呢先给你倒水，而是先给你端上一碗面汤。那面汤特别好喝，也很养胃，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吃面，可以尝一尝那边的面汤。 有 服务真的很周到。 你这是让我们有时间不是去你家店，而是去陕西玩一玩， 对，推荐自己的老家了。就 是对，其实到老家其实有很多地方也是值得推荐去玩的。像我们那个哈尔滨冰城 还有 冬天让你们去感受感受东北的寒冷。 我想想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还有那个什么什么大街， 中央大街有马迭尔冰棍，很正宗的。 对， 对，像在北京去买马迭尔冰棍的话都10块钱一根，那个南锣鼓巷那边卖，但是在中央大街只是2块钱一根，很便宜而且很正宗。你想冬天呀，冻的呀，再吃根冰棍， 哇。你们哈尔滨人都是冬天吃冰棍吗？ 但是因为冬天它插在路上它不会化呀，像夏天是需要放在冰柜里的。 那哈尔滨的那个冰雕是冬天是什么大概什么季节什么月份呢它会有特别的多的人？ 一般应该是在1月初的时候开这个冰雪节。然后这边是冰雕，然后那边就是雪雕，是对着是对面的，而且特别大。一般都是白天的下午的时候去看雪雕，晚上去看冰灯。哇，真的好漂亮的。 那你们平均的温度冬天大概在多少度啊？ 大概在-20多度左右吧。 哎呦， 说冷说不冷那是不可能的，确实有点冷， 真的冷。 对，但是如果没有去过没有见过雪没有见过冰雕的朋友呢，冬天的话一定要去玩一玩， 去看一看。 对， 对， 对， 对， 包括那边的雪乡，对，牡丹江那边有雪乡也是非常出名的。 开个玩笑可以说你站在哈尔滨，然后对面那条江对面就是俄罗斯，对吗？ 是的是的， 对，跨国玩 松花江。 对， 对， 好，那么这时间呢也请你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吧，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来告诉我你家乡的哪些美食是你至今难忘的。 那我先说一下一个四川的那边的菜吧。 哎，对，很多人都喜欢吃四川菜， 对，因为 无辣不欢。 对对，他们这个名呢叫鱼是乎，特别文艺吧。 这是哪三个字儿啊？ 你一说鱼我有点懵了，是不是我又没文化了？是三点水加一个姓鱼的鱼吧。 这个是 是鱼吧。鱼是呢就是是否的是，乎呢就是文言文最后那个乎，叫鱼是乎。他呢推荐了很多菜啊，网友第一个是口水鸡。Top 二番茄巴沙鱼，听起来就酸酸甜甜的，好像很适合女孩子吃呢。Top 三凉拌藕带，这个藕啊包括海带可能都是比较适合夏天吃，这样凉爽而且还不油腻。Top 三呢Top 四应该是叫酸菜黑鱼。这个名字黑鱼是为什么呢？可以到这个店实际考察一下，是有这个品种吗？ 我给你普及知识，黑鱼就是一种鱼，一种淡水鱼叫黑鱼。对，它的肉质呢相比其他的鱼会紧致一些，不会像别的鱼一煮就会散了，会碎。 刺儿多吗？ 刺儿还好，并不是很多，它的肉质也是很鲜嫩的。对， 那么 也是酸菜鱼，也是四川那 那边比较 火的 一道菜。 对， 嗯，我刚才再给你普及知识，那个三点水那个鱼呢是重庆的简称， 嗯， 对，所以是鱼是乎，啊，就说明是重庆和四川那边的菜。 啊，哇塞，嗯，好有文化 啊！不要夸奖我。 那我先说一下这家地址吧， 嗯， 它呢是在大兴绿地中央广场，这是一家吃重庆和四川拼起的那种饭店，嗯，对不对？嗯，具体位置呢是在绿地缤纷城的那个商场里面， 哦， 然后喜欢吃鱼的同学们觉得真的是要待惯了 啊，没关系，一样，大家都是同学嘛，是不是？ 听众朋友们呢，嗯，你们可以去找这家店，然后去尝一尝， 嗯， 他们家也有代购券，好像是100块钱可以免6块钱，这样的话，嗯，您多吃就多免费， 对， 嗯，对， 好，那这时间也请你来跟我们互动吧，来告诉我们你的家乡美食有哪些，或者说让你至今难忘的美食是哪些。来跟我和四娘一起来互动，那么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仙偷客 栈，对，来告诉我你的印象当中的美食。好啦，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该关门啦， 打烊喽，嗯， 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对，也请各位听众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 FM 95.9，期间会有好音乐好节目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此情何苦望断肠，爱是没有人能够解开的两难。